好，翻嚟第四节啦， 系 嗱，第四节咧就进入咗我哋嘅回应网友环节，同埋呢个嘅诶两岸环节， 系 嘛，唔好成搞咁嘅环节啦。 系 好，咁我哋就首先要回应啲网友嘢嘛。 系 嗱，咁咧就澳洲嗰个两妻攻击男系嘛，咁嗰个咧我哋要再研究一下，再回复网友嘛。 系 咁，另外咧就回应咧有个网友问，佢话 F 十六 V 系咪能够对付苏三十？系嘛？ 系 佢又冇讲得好清楚系咩咧？就嗱 ，F 十六佢就讲系 V 嘅，就唔系 A B C D E F 嘅。但苏生叔佢冇讲清楚。 嗱，有个网友喺问我哋 A B C D 同 V 有咩分别啊？咁呢个问题我哋要开一个 F 十六 V 专题。 可唔可以开个啊？ 系啦， 我想我一开 F 十六 V 咧，我就会俾一个万众期待嘅歼十 B 用歼十 C 比较俾埋大家。 好啊， 送埋俾大家。 Okay, okay. 做到就做埋。 系 啦。咁另外咧，就我哋要回应翻咧，就系呢个网友讲 F 十六 V 对苏三十嘛。其实苏三十好多型号嘅。 就我之前讲过噶啦。 苏三十咧有个叫 M K I 啦。其实嗰个家族叫 M K。M K 咁咧就 MK, 香港 M K 香港 M K 旺角 M K 系啦旺角人咁咧就 M K I M K K 系 啦咁咧有呢两只，同埋马来西亚都有一只嘅， 系 咁咧就呢三只系最主要，但系佢哋本身咧自己用嘅咧叫 S M 系 就叫苏三十 S M 嘅，就自用 专系 S M 人 S M 人系啦 S M 人哋咁，所以咧就苏三十 S M 嘅叫 系 咁咧。如果你话要比较两部机咧，嗱首先咧你斋比硬件嘢咧，我又觉得。即系冇乜特别嘢啦，因为你揸俾硬件嘢咧，苏三十 SM 咧就重型嘅，咁你话 F 十六就轻型嘅，咁如果你比咧，佢哋嘅咩咧，筹载量，你话你讲大家载几多弹啊，载几多油，咁你如果你斋计咧，就一定苏三十 SM 赢嘅，如果你咁计 ，F 十五咪一定赢 F 十六，永恒嘅问题就系、是，你究竟你觉得 F 十五同 F 十六，如果佢哋只抽边个赢咧，系好难 好难讲啊！ 嗱，理论上 F 十五系重型战机啦，佢导弹多的是咧，佢啲 AIM 120超多啦， 又好力啲啊，加速又 一早就瞄你啦，一次射四发都得啦， 系啊， 你都冇得走噶，佢死硬啊。咁如果我远扫到你，咪死梗。 系， 但系咁，有人就话喂，唔系 F 十六咧个身形又灵活喎。 系， 首先佢个雷达侦测咧系会细啲啦， 系 个 RCS 细啲啦，你难侦测到我啦，你去到好近先侦测到我啦。 系， 咁我如果狗斗咧，我赢你啦，因为我细嘛。 系， 咁到我嗰个转向乜都快嘛。咁话你话咁样斗，其实边个赢咧？其实最后都系取技师啦，当然。 系， 好啦，咁同埋个战术体系啦。咁如果你话 F 十六 V 对住呢、這个嗱，最大问题系咩咧？就系 F 十六 V 美军有冇先？美军话嚟紧会入啲啊嘛， 会 入啲啊嘛。究竟你讲紧 F 十六 V 系美国嘅 F 十六 V， 系 台湾 F 十六 V？ 嗱，你讲紧苏三十究竟系大陆嗰个苏三十 MKI 啊？MKK 啊？定 系 讲印度嘅 MKI 先？ 系 嗱，好得意噶，我想讲嗱，所以网友你一定要谂清楚， 系 而家边个揸？如果你话今次个对决喺边度咧，就系、是、印度嘅苏三十 MKI。就对边个咧？就对巴基斯坦嘅 F 十六啊！ 哇， 咁咧边个赢咧？好难讲啊！点解咧？如果讲斗机师，我就信巴基斯坦机师嘅。 巴基斯坦机师系 美国训练嘅， 唔系咁系 C 定 D 咧？佢啲 A、B、C、D 边个 ？C D 啊？ 我记得系 C D， 唔、 哦、 系、 okay、 B 嘅 C D。 因为可能佢应该其实 新少少， 新少少，应该将啲亚利桑那啲 A、B 立翻上 upgrade 做 C D 啦，应该系 唔肯定，但系咧，我想讲佢哋咧系真系美国直接训练嘅， 系 佢哋全部系有经验团队， 系 有得抽嘅， 系 佢哋嘅机队就唔大。但系如果你只抽只咧，我觉得佢会赢印度咯。 O K， 所以咧，如果你苏三十 M K I。对巴基斯坦嘅 F 十六咧， 系 好啦，咁你依家强调 V 啊嘛， 系 咁我哋都要讲 V 啦， 系 V 即系台湾啦 ，V 就台湾， 系 同埋美军， 系 嚟紧仲会有咩咧 ？V 仲有个国家嘅就好似叫巴林啊， 系 我冇记错，巴林有啊 ，Block 七十啊， 系 Block 70会嚟紧会出啊，会出就系俾巴林，应该第一个， 系 台湾算唔算第一个？ 可能第一个， 可能算第一个啦。但系巴林成军时间早过你、 哦， 因为咧你做完咧，人哋就搞掂噶咯。但台湾要 upgrade 嘛，不停 upgrade 嘛。咁所以话，如果计成军咧，就应该巴林快啲嘅。咁但系台湾就话自己第一批啦，都唔紧要嘅。如果台湾揸 F 十六 V， 你挑战一定挑战大陆噶啦，就 M K K 啦。M K K 系比 M K I 落后啲嘅。所以咧理论上如果计咧，就嗰啲航电啦、雷达啦嗰啲嘢，全部如果同 F 十六 V 冇得比啦， 冇压力噶嘛，同埋。 冇得避啦，系啦，冇压力啦， 冇向量喷嘴， 冇向量喷嘴系啦，咁所以相对嚟讲咧，就应该 F 十六 B 型嘅，因为首先我早 scan 到你啦，然之后如果我哋打格斗，如果 AIM 九 X 啦，仲要呢支嘢依家新改装系超劲啦，即系嗰啲前斗同埋嗰个过肩射啦，即系我可以飞转头射，咁你对大陆咁咪好着数咯。所以你又冇向量喷嘴，可以嗰啲急速转弯啊、歼十 B 嗰啲啊、落雨飘啊、眼镜蛇啊，其实嗰啲都废嘅。但系其实讲紧就系你个部机动力有几好嘛。其实你就算斗机动力都唔够赢啦。 同埋其实喺台海，你个航程咁远做乜嘢啫？你装咁多弹做乜嘢啫？其实咁近， 系咯， 根本就系只抽只嘅，随时狗斗。 系， 哇！你咁计，我觉得 F-15 赢。 系， 咁所以其实咧，成件事你斋斗机冇意思嘅，你要睇边个揸。 你讲个量咧？ 讲量啊，量就台湾都有百几架嘛。 系， 咁啊， 将会有百几架。 大陆啊，好似冇咁多架 MKI 喎，MKK 喎， 冇啊， 好似冇咁多，100架到咯， 100架到。OK， 唔够 F-15 多啊？ 够 F-15 多。 系啊，啊调翻转，歼十一就都有好多。 系，歼 十一好似有200架。 系， 但歼十一系废废地噶嘛。 歼十一会唔会 upgrade 做 B 咧？ 佢都唔敢出海。 系咩？ 系啊，唔系佢有 B 有 A 有 B， 但系问题佢唔敢出海。你有冇发觉佢兜亲都系用30啊？ 系， 佢唔敢用歼十一噶。 系， 所以歼十六都冇啊，印象中。所以就佢都系中意用俄罗斯嘢嘅。 系， 系啦，所以呢啲位就 咁歼十六多啲定系苏三十多啲啊？ 苏三十多啲，歼十六依家唔多嘅。歼十六我估依家个产量挨住30架啦。 哇， 挨住30架，好似30架啦。 咁自己做用万个买嘅。 啊，自己做慢个买， 系啊， 因为引擎做唔到嘛，你都系逼我讲呢句啫。Alex 学大把啦，做学你知啤学有几难啊， 做定喺度啦，揸住引擎， 就走个核心好啊，你全部有学，就揸两个计， 系 嘛，就呢个最大问题，仲要两个计， 系 唔系一个计， 系啊， 咁你谂下我一开二，咁所以都好麻烦嘅，系啦，咁咧就嗱就咁去嚟呢度先，系嘛，因为其实咧就成件事可以有好多个。方案啊，所以都系几复杂。 即系你会就买重嘅 F 十六 V 啦， 我觉得 F 十六 V 有着数咯。嗱，你个 F 十六就好难讲，有 V 咧 ，A B 嗱 ，A B 又唔得啦， 因为佢个武器系统都更新咗嘛。咁你话嗰个 A I M 9 X 会劲咗啦 ，A M 120佢系用 D 嘅， 系 唔用 C 嘅，又劲咗啦，追踪目标上。咁你苏三十 M K， 尤其是系 M K K 冇 upgrade 嘅情况之下，应该赢。 雷达又 F 十六 V 强好多咧， 强啲，人哋系主动扫描， 系。 嗱，苏三十咧，我印象就唔系嘅， 系 唔系主动式嘅， 哦， 机械式嘅， 即系仲系只镬喺前面， 即系转咯。 哦 ，OK， 咁我都蚀第啲咯，系啦。所以你问我，我觉得 F 十六 V 有优势，但唔一定赢有优势。 系，但系台湾啲机师都喺美国训练噶， 所以劲啲噶。 所以你觉得人边个强啲咧？ 我唔使讲啦，呢啲系咪？我哋对面岸嘅精英都系几强噶， 系 几犀利噶，系咪先？即系点啊？佢哋系应该系对啲危机处理意识都强啲。系啊，咁呢个冇得讲噶啦，呢个好啦，咁我哋要正式进入呢个嘅两岸环节系咪？咁咧就大家知咧，之前咧系咪印尼海啸啊？呢个轻轻讲少少啦，因为我哋好似都有啲台湾网友嘅， 系有 有少少喎， 有少少。 我哋讲少，因为咧台湾咧最开心就系佢有啲美国机噶嘛，例如 C-130， 系 佢哋有噶嘛。听讲咧就今次用嗰啲 C-130去赈灾啊，去救灾，咁就我就嗱老实我冇好认真睇单新闻嘅，系啦，即系救援呢啲我就麻麻地中意睇，但系咧我估计咧就应该系运送物资咯，系嘛，即系例如啲棉被啊、食水啊、药物啊， 系 嗰啲咯，咁啊第一时间噶嘛呢啲 人道物资咯，系啊，即时去 人道物资要即时去，咁啊用 C-130最好啦， 系 20吨到嘛， 廿吨差唔多， 系嘛，咁老实嗱，首先以台湾嘅军力嚟讲，派2至3架，然之后咧就每个载晒啲人系嘛过去，咁我觉得形象都好啊， 系， 咁所以咧就我都支持嘅，即系台湾佢派呢个 C-130咧去赈灾，同埋如果大陆应该派边架咧？大陆应该会运20 喎，运八， 运八啊， 运九， 哇，死紧个，咁应该用120嘅， 系， 大陆有冇咧？我唔见喎， 系咩？我好似未听过， 系嘛？不过如果你台湾都要做空中加油， 台湾 系咪应该用空中加油？如果你用 C-130系嘛？就个航程去印尼有啲远， 系 啊，即系我谂应该都要差唔多2000公里系嘛， 差唔多咯， 有少少你飞得去翻唔到嚟喎。 哦，咁 因为就空中加油，嗰边加油， 嗰边再入油咯。 哇，但系嗰边乱到咁，仲可唔可以加油咧？我就真系唔敢讲。 加油！ 所以我有怀疑佢系咪有空中加油嘅， 系 有空中加油机啊？ 呢个未确定啊。 呢个未确定，因为我自己单新闻都唔好睇。好啦，另外咧呢单系比较要特别讲啦，今日尤其是 Alex。直接吓、啊，即系讲啦，一定要讲啦呢单 新鲜热辣啦，今日发生啊， 系啊， 就 系 挑机喎人， 有人挑机， 系 啊，边个挑边个咧？ 中国喎、 啊，嗱中日韩、啊、今次 三个中韩、啊、挑一挑二、 啊，一挑二啊， 系啊， 系咁咧就中国直接挑战日本同韩国、 啊，即系环岛游就唔知去台湾环岛游去埋啊唔系环岛嘅，即系经过嘅防空识别区， 系 就去日本同埋呢个韩国，因为接隔篱嘅啫嘛， 系 咁啊就好近咁啊。双方面咧都喺度啊，切磋下啦。 系， 不过问题就系对方就不是台湾啦。 对方唔系咁容易合格， 唔系咁简单，即系唔系台湾嗰啲轻型战斗机，谂个 IDF 细机仔嚟 拦截你咁简单。都未必用 F 十六咁细嘅。 系啊，一出就喺个 F 十五啊 ，F 十五 J 系啊 ，F 十五 K 啊 ，K 亦劲好多噶。 系 K 系 F15SE 嚟噶，其实 S Eagle 嚟噶，咁 J 就旧少少， 旧好多。 但系问题咧就空战都够晒噶啦， 够砌噶啦，尤其是你呢部运狗，喂，你知运狗最威系咩啊？你唔使射我自己都会跌嘅。所以呢样人哋行过嚟，佢唔使惊噶。即系我系解放军，我使乜惊啫？我自己都会跌嘅，你唔使射我，死就死紧噶啦。 佢嗰个原组啊，唔知即系个苏联嗰个机个设计都系有缺陷嘅。 其实本身就有缺陷，个缺陷我哋讲过噶啦，就 系 佢咧如果空中嘅结冰啊， 系 佢解冻个装置唔得， 系 成日都失灵啊， 系 所以就成日都会结冰。咁结冰你知你一低温啊架机仲 因为佢系 turbo prop 嚟噶， 系。 即系佢唔系 turbo jet 或者 turbo fan， 系 咁嗰个即系佢入边冇 turbo fan 或 turbo jet 咁严嘅， 系 即系容易啲系会结冰， 结冰， 尤其是螺旋桨咧， 系 螺旋桨个始终压缩度冇咁大啊嘛，始终你容易结冰 系啊，所以系比较危险噶相对。好啦，咁今次咧就一个 V 型路线啊，咁喺边度行咧？东海啊，其实佢踩界嘅，佢喺东海啦、日本海啦嗰啲位啦，咁啊应该有少少进入咗黄海添啊。 系啊， 咁黄海你知唔系斋中国噶嘛？南韩都有少少噶嘛，即系南韩嘅西边其实都系黐住噶嘛。所以其实咧，今次咧佢系向北咧就入咗日本海， 系 啦。另外咧佢黐住咧对马岛。同埋呢个美津岛，咁啊附近咧个凌空，其实咧嗰个对马海峡啦，即系呢个位啦，个对马海峡其实咧个嗰个防空识别区咧就搭住咗韩国同埋日本，咁日本同韩国系搭住嘅， 系啊， 你啊再踩埋入去， 系啊， 咁就好复杂件事， 系啊， 咁咧就其实好似玩二人三足咁嘅， 系咪？其实佢其实。我唔系要你打我，系要你两个互打。 唔系，佢系要你睇到我啫。其实 佢目的系要睇一个 F15K 同埋呢个 F15J 一齐打 相遇系嘛？ 相遇， 你哋以为自己鬼打鬼 系 冇可能啊！其实 我搞鬼。 其实勉强佢哋都算民国噶嘛。嗱，你系美国民国，你系美国民，勉强都系亲兄弟嘛。 如果我系 F15K， 我见到 F15J， 系 我喺发弹之前，我要问一问美国，我可唔可以攞弹先？ 系， 跟住美国就话吸电话。偷嘢刮你一巴， 唔系啊！佢话我 GPS 熄咗，你射唔到嘅。 系 咧，你再曳咧，我连部机嘅 GPS 都熄埋，你翻唔到屋企。 系你再曳啲咧，我出 F 22教训你。 我真系全部搞到你吓死。 系 我讲翻南韩咧，嗰边啊，联合参谋部啊，佢就话咧，嗰架机咧仲要好曳嘅，嗰架军机咧就一日入三镬。系啊，上昼入一镬，中午入一镬，下昼入一镬， 系 三镬入俾你睇。咁咧就基本上咧，佢咧就全部都系济州岛嗰边飞过去啦。咁咧就飞咗三镬之后咧，其实就南韩就话嗱，我要 call 你咧解放军驻南韩嗰个嘅将军好似就出嚟就要同你反映话，喂，你咁样唔得嘅， 即系捉你出嚟吊费， 系啦，捉嚟照费，系啦，就嚼咗好耐。咁咧就话呢单嘢好严重，你以后唔可以再嚟，你再嚟咧就唔知点咁啦。咁咧有人就话咧呢单嘢咧就系大陆要挑战韩国底线咧，第一个就系咩？就系、究竟韩美合作系去到边啊嘛？ 系。 咁点解我哋要测试佢哋韩美合作咧？咁韩美合作乜嘢咧？ 系。 就系嗰个萨德。 萨德系。 其实就系佢要试一个星洲萨德系统。 哦。 究竟你嗰个 几时可以发现到我？ 例如话我出几多分钟？ 系。 你就知。 系。 我部机几大？你知唔知？ 系。 系啦，我有冇载嘢？你知唔知？ 同埋收下啲息路，睇下。即系我可唔可以揾到你杀得啲嗰啲？ 可以出云九， 出云九 就唔系出苏三十。 系啊， 嗱，你出云九嘅好处咩咧？云九咧其实一个电子侦察机，即系佢收集啲资料， 系 佢就收集去回报翻。 所以里边好多天线，我电脑 check 住你啲 radiation， 系同埋老实佢觉得你唔会射佢噶，佢冇武装嘅， 冇系。 咁你射我，咪即系挑衅我咯？ 我运输机嚟嘅咋，唔好打我。 咩都唔系，其实咁所以你千祈唔好搞我咁样。咁咧，日本嗰边都系。 系 我觉得佢又系特登嘅，又 系 兜过日本嗰边，佢就试喺日本嗰边嗰啲雷达或者神盾系统啊，究竟我点样对付佢？咁当然你话可唔可以收啲资讯啊，成都有机会啦， 有 机会。但系咧，其实你冒住生命危险噶，即 系 我前面嗰句，你擦枪走火咧，个机师系死紧噶， 系啊， 你唔结冰都死紧噶，今次 系啊， 我成日都谂啊，嗰啲咧点样跳伞嘅咧？我谂都有跳伞噶嘛，即系如果着草嘅话，走佬都可以。我真系唔知啊！ 应该有，应该个机， 当你部机都已经失速咯，喺度转嘅时候，人都晕啦。 咁打紧白鸽转嘅时候冇噶啦， 就应该死梗。 系啊，打紧白鸽转就冇噶啦。如果你系要喺隔机 失控之前 你要揿掣，应该系运输机个爆个 机顶个顶都有嘅。 顶系啦，爆个顶嗰阵之后就 哇，我估呢部冇啊。 系咩 ？B 一 B 又有 ，B 一 B 上次我哋个 B 一 B 都有 ，B 一 B 最正就系咧前面开到后面开唔到啊。跟住机个机长话唔好走，大家都唔好走，几型啊！ 降落， 斋降落，唔好走，最多一齐死。 降落， 哇！我觉得真系好型啊！呢个机长，其实系咪个机长自己冇得弹啊？ 系。 真系几个过瘾嘅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咧要讲咧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大陆咧有个叫巨浪三啊。 系。 咁巨浪三咧真系值得讲下嘅。 系。 如果新嘅网友咧，可能唔系好知咩叫巨浪三啊。 系。 巨浪三咧，其实就系有巨浪一、巨浪二。其实咧，巨浪一、巨浪二咧就系讲紧咧以前咧，我哋可以喺潜艇上面射嗰啲弹道导弹啊。 系。 咩弹道导弹咧？以前咧嗰阵时叫零九一啦。 系。 嗰阵时咧，应该大概射到2000公里。 系。 佢哋号称4000， 系， 但我哋成日话啊嘛，你扣啲啦，大概2000。嗱，2000射到边咧？关岛都射唔到， 系。 咁但系嗰阵时大陆，我想讲好巴闭噶。嗰时零九一、零九二咧，话自己系嗱，我已经叫做拥有咧核潜艇同埋呢个嘅导弹核报复嘅能力， 系。 咁你惊未？即系嗰啲咧， 系。 咁咧就有啲感觉似咧，你睇《唐伯虎点秋香》咧，嗰、个叫咩？庞太师系嘛？ 系。 啊，唔系庞太师，嗰、那个叫咩？王爷。灵王系咪啊？喺你面前屙尿咁咯。 哦， 嗱，我屙尿你惊未？嗱，惊啦吓。哦，周星驰嗰只，哦，咁样同大先。嗱，美国同埋日本嗰只，哦，咁做乜嘢咧？你咁样好啦。但系大陆咧就真系不停发展嘅，跟住就出咗巨浪二咧，就而家呢个啦。嗱，号称可以射到7000-8000公里，但我哋又系要打个折嘅。其实我估咧，大概射到5000。 系， 咁5000大概射到边咧？勉强挨住夏威夷。 哦， 系啦，所以大概射到嗰度。即系话，如果你要射到美国，要去到边咧？就是你去夏威夷啦、 哦， 你去夏威夷就系成美国，但问题你冲咗到夏威夷咧， 系咯， 你去唔到啊，因为你太嘈 住啊嘛，系 太嘈啊，日本帮手夹嚟 住晒啦， 日本会落嚟嘅，美国卫星会追嚟，P 八会追嚟、 嗯啊， 所以其实出唔到。好啦，于是大陆发觉，喂，如果你咁样点算啊？就要发展一个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你个潜艇喺唔使出去公海都射到人， 哇！ 咁呢个先系最威嘅。咁依家咧就研究呢个巨浪三。咁咧巨浪三有冇前途咧？我觉得有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其实巨浪三都系将啲陆上嘅导弹搬去海啫嘛。 系， 其实冇分别嘅。但问题系你要做到咩就嗱，你陆上咧你做几大支冇问题，因为你架车你陆地嘛。 系， 但如果你做海咧，你要 fit in 咧就嗰个发射筒啊嘛，咁就好麻烦啦。咁咧你咧就你又攞巨浪薯片嚟笑，你真系好衰嘅。 我讲巨浪薯片系一桶桶噶， 啲发射装置。哎呀，你冇人嗰时我讲唔到嗱。咁咧巨浪三咧，其实咧就系你要做一类似东风东风31AG 系， 佢将东风三十一 AG 咧摆落个发射筒度， 系 咁，但系当然你有啲嘢要转啦，例如话你要个气体加压啦， 系 弹出去啦， 系，仲要咧 你个冇 熄火啊， 你个桶咧又要做到个 fit 嘅 size 啦， 系 嗱，咁啊水压你又要做到啦， 所以而家仲系龟背啦， 有龟背啦， 系啊， 但系佢哋唯一有超能降啊嘛， 系， 但系佢个超能降劲啲啊，定系咧浪人个超能降劲啲咧？ 超能降唔系咪粗口嚟噶？冇讲错啊， 系啊，超能降 ，OK， 系啦，咁呢个超能降咧，其实咧就香港大学教授有份研制噶嘛， 系， 我成日都讲下香港之光啊，咁咧就呢个096同埋巨浪三咧系一个组合嚟嘅， 系 094同埋巨浪二系一个组合嚟嘅， 系， 咁依家咧就话巨浪三咧佢话 test 紧啊，听讲就话咧。test 紧咧就 test 咗大概大半个月，但系似乎唔得咯，仲未得。咁有人就话会唔会系大概系要多两年试？咁啊试咗之后咧，就如果摆落实战就2026，我觉得唔得、 嗯。 我都系咩咧？净系斋试都要试多3-5年。咁啦，如果到我大概2028至2030年，我觉得就得啦，就用得啦。咁但系你谂，2030年咩光景咧？2030年究竟中国个军事扩张系咪仲系而家个情况？ 同埋对方要有啲咩发展咗出嚟咧？ 其实对方都唔使发展啲乜， 而家镭射武器就已经准备 ready 噶咯。 哦，咁到时可能你射嘅弹道导弹已经废噶啦， 系咯， 已经冇用噶啦。 你喺上天招招招，星球大战咁样变咗。 同埋最惨就系，其实佢会唔会喺你海南岛？嗱，如果佢射巨浪三，边度射咧？海南岛 系 海南岛嗰个咩湾啊？叫做海下湾定叫咩湾？龙下湾系咩？写落唔记得咗叫咩名？喺个湾度成 系，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会唔会喺附近装咗嗰啲萨德咧？ 系 越南会唔会装萨德咧？ 系， 哇！如果越南装萨德你就废噶啦。 跟住可能你个 系啊， 射完之后你个海南岛会冇咗。 哦，可能系啊，所以系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。其实 系 好啦，最后一定要讲呢单嗱，呢单轻轻讲下啦，系嘛？ 系 冇乜人睇嘅呢单嘢，就系讲02D 啊。 系。 零二啲导弹驱逐舰嗱，因为咧依家大家将个目光咧全部摆上05啊，因为零五系嚟紧系过万吨噶 嘛， 全世界都讲。我想讲你睇央视冇人再讲02噶啦，嗰个零。但其实我想讲，大家唔可以净系睇零，因为点解咧？零五咧就同呢个提康德洛加级一样， 系 佢系劲，但佢唔做得多， 哦， 因为贵嘛， 贵啊。 咁你做得精嘅啫，咁但系做得多始终都仲系02啲，所以02啲嚟紧咧，佢发觉咧因为要做嘛，所以就要喂话点都要做咯，我哋要做精啲， 快靓正啊！ 系啦，咁佢咧就将佢改进咩咧？就一个甲板拉长咗，啲人就话你甲板拉长未用嘅，你载嘅弹又咁多， 拉长做乜鬼？ 就好似飞机咁啊，即系七四七二百，七四七三百，跟住七四百咁啊，拉长啲啊， 拉长啲。但系拉长啲，你个个夹板大咗啦，有咩用咧？咁啲人就话啦，原来拉长咗夹板咧，其实系将嗰个反潜机啊， 系 摆好啲，即系摆个劲啲嘅上去。嗱，而家咧佢有一把一架反潜直升机，系啦，佢应该嗰架系直唔知直八定直十啊，冇记错话，咁系反潜嘅。咁咧而家咧就听讲咧。加长，只不过加长咗咧，嚟紧要拍直二十。 哦，大啲嘅夹板，非常夹板大。 直二十就系话，山寨山鹰，黑鹰嗰个啊。 哦，即系头中尾啊，三个唔同嘅设计黐埋咗。 但系其实好似鹰， 机头好似 黑鹰嘅， 但系机尾咧就系啲米八啊嗰啲，佢哋个机尾啲圆凼哚嗰啲咧， 廿四嗰啲啊。咁咧有啲似嗰啲咯。咁所以咧就呢架嘢大啲噶。咁大啲就意味住佢个航程远啲啦。佢装嘅电子装备多啲啦，咁佢可以对抗反潜嘅嘢多啲啦，咁嚟抗干扰会好啲啦。咁嚟紧咧，即系话咧灵异啲咧，就会摆个劲啲嘅反潜直升机。 我仲以为你好似会讲呢个 iPhone 4 iPhone 5嗰时出广告咧，即系 iPhone 5多一格就多四个 icon 啦。Alex， 你唔可以咁样讲噶。我想讲，你知唔知？因为佢依家中咗直二十咧，佢可能个行情远一倍噶。 系咩？ 即系可能讲紧咧，即系如果佢个反潜咧，可能开头净可以搵得个五十至一百公里。 系， 随时佢咁样就可能一倍去到一百五十至二百噶啦。咁其实好重要对中国。 系， 点解重要咧？你唔将呢啲潜水嘢整走佢咧，佢架航母男咧俾人打到咧，应该死廿次到啦。你谂下辽宁号要死几多次？嗱 ，F 三十五都人惊噶啦，你仲要人哋下面嗰啲咩维珍尼亚级啊，嗰啲咩洛杉矶级都搞到你，咁你点算啊？咁你梗系嗱，天嗰啲我冇办法啫，我可以搞掂你嘛。咁所以咧系好重要噶呢、這个，所以大家咧睇军事消息咧，呢、這个系闷嘅，但系呢个嘅意义系好大嘅。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多留意啦。好，咁我哋就呢集嚟到呢度啊，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戏啦。 OK， 好，拜拜。